好多嘢系冇假如嘅，因为好多嘢都系自己一手去创造嘅。时间嚟到早上五点十分，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由前陪陪陪伴你，刚刚带嚟咧有杜丽莎嘅《假如》。早晨，早晨啊！咁啊，提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3月10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咧就系2月初8啦。室外气温都相当温暖啦，19度啊，相对湿度64%。哇！呢两日咧个天气咧就放晴啦，非常之好啦。不过咧就真系寻日就好干燥，去到晏昼嘅时间咧，去到呢个30几嘅湿度。通常一乾燥咧，個喉嚨咧就好想咁鉗下鉗下咁。呢排個喉嚨鉗唔鉗聲，你都會唔會有啲擔心咧？所以咧，咁啊飲多啲水啦，咁啊喺屋企又唔怕冇廁所嘛，係嘛？咁啊飲多啲水，盡量令到自己身體健康啲啦。如果翻工嘅朋友真係都盡量把握時間飲啖水啦。 在天空上，用我的爱去画长虹，情话已历千年，留在白云中。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痴，我的真，晴天会感动。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真，晴天会感动。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心底彩虹，随着彩不飞纵。 陈百强画出彩虹。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天晴啦，日间系干燥啊，最高气温约为24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潮湿有雾啊。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64%。呢排嘅天气咧，又干燥啦，一阵间咧又湿啦，一阵间咧又冻啦，一阵间咧又暖啦。真系好令人头痛， 其实佩佩咧就麻麻地呢个春天，因为咧我系好唔中意呢个湿湿淋淋嘅天气嘅。咁啊，但系咧春天咧亦都系一个万物重生嘅一个嘅好时间啦。咁但系我谂即系各人啦，我相信都好多朋友好似佩佩一样中意呢个秋天嘅。不过秋天咧个时间又短暂啲。你问我一年四季，我情愿夏天，因为夏天阳光普照，个心情都好似好啲啊。就好似昨日有一个好猛烈嘅太阳嘅时候，我都觉得心情好似好咗好多咁。你呢？你喜欢咩嘅天气多啲呢？ 灯塔问正月过云的星，为何总不想休憩？浮云问远山，为何如此安静？不变经过着每一天，你靠我垂眉风里问我伴你每一天，这段情能否此生不变？茫茫然望向我，默默然将两手对叠，漆黑里转开脸，不想答你，不知不觉彼此相爱，让明日留下我共你温馨的追忆。不敢相信，不想知道，心中的爱始终是疑惑，心中的爱始终是迷惑。垂眉风里问我伴你每一天，这段情能否此生不变？茫茫然望向海，默默然将两手对叠，仿似一生也不改变。不知不觉彼此相爱，让明日留下我共你温馨的追忆。不敢相信，不想知道，心中的爱始终是疑惑，心中的爱始终是迷惑。靠我垂眉风里问我伴你每一天，这段情能否此生不变？茫茫然望向海，默默然将两手对叠，漆黑里转开脸，不想答你，心里只知道此刻爱你。 只知道此刻爱你，我哋有刘德华嘅歌声啊。 头先去播放呢一首刘德华嘅歌曲嘅时候咧，突然真谂起呢一首歌。同样地都有此刻呢一个字，因为好多时候都系唔好谂咁多啦，谂往后日子谂唔到啦。讲紧呢一刻系最重要，呢一刻做啲乜嘢？梗系防疫啦。 就附在绿绿的灰之间，乏力地弄着烟灰天花，耀眼灯光此刻散得多明亮，海就像是寂寞的港，泪自自在静静地躺，因你在这一刻不再在我旁，迷茫目光在心寻觅远处可见的道路，默默地看着红日逐渐消失，如今此刻你在何处，无目光在心寻觅你那天后的步伐，盼这刻在这刻可会找到，默默想念你，仍然想泪水，海就像是寂寞的港，泪自自在静静的躺，因你在这一刻不再在我旁，迷茫目光在心寻觅远处可见的道路，默默地看着红日逐渐消失，如今此刻你在何处，模糊目光在心寻觅你那前后的步伐，盼这刻在这刻可会找到，默默想人逐渐消失，如今此刻你在何处，模糊目光在心寻觅你那前后的步伐，盼这刻在这刻可会找到，默默想 此刻你在何处？我哋有谭咏麟谭校长嘅歌声，唉，呢排咧真系成日都会问啊，你去过边度啊？你同个咩人一齐啊？咁可能呢一句说话，你个心里边唔够胆问都好啦，你都会好想问嘅，因为呢排咧都真系要追踪下自己身边嘅屋企人又好啦，朋友又好，佢哋嘅行踪啦。特别咧，可能唔系同住嘅屋企人啦，你系更加担心啦。 好似我咁啦，我都好担心我自己嘅爸爸妈妈啦。有时佢哋出去出边买餸啦、买日用品嘅时候咧，都好担心。咁啊，都系嗰句啦，出去速回啦，吓，尽量拣一啲人少啲或者系时间较为早啦，或者系夜啦嘅时间啦。因为喺一啲即系繁忙嘅时间咧，咁。確實咧，就路面上面比較多人。不過咧，近排因為疫情嘅關係咧，亦都見到出邊市面上好多嘅鋪頭咧，亦都冇開咁早或者好早就收，甚至乎咧，亦都有啲便利店咧，直頭係唔開門嘅。咁所以真係臨出門口之前咧，可能如果有手機嘅，亦都即係搜尋一下，究竟有冇啲你想去嘅鋪頭。佢喺個互聯網上面都有即係寫到佢哋嘅營業時間，究竟有冇更改啦？咁面試咧白行一趟啦。咁同埋咧，即係要速去速回，同埋要有計劃嘅。尋日咧，佩佩咧就即係因為有呢一個文件要攞啦，於是乎咧，尋日就出咗去啦。咁喺一個鐘頭裏邊，我去咗十個地方。當然呢十個地方係屋企嘅附近啦，但係咧真係極速，每一個地方我逗留嘅時間可能係一兩分鐘。咁就已经用一个小时里面做完我所有要做的事。 同世间中要分离，仍然等待会有伤 痛。没错啦，本来呢就是想播这首歌的。啊，为什么它会跳了呢？不要紧，由头播起。没错没错，想听的呢就是家嫂的这首歌。仍然是最爱你。听完这首歌之后呢，回来就有五点半钟的新闻简报。 爱已过已飘去，流逝片段中念记，谁能清楚一生怎过？谁愿与我永远日日起？遇上了你，爱恋你，原是这样这样美。谁无心中一些希冀，名利各逐里，哪比拥有你？岁月里，我身边有你。始终都关心你，光辉一刻终有日失去，承受磨练爱十世纪，仍难同世间中要分离，仍然等待会有相聚，仍然是最爱你，未来风浪里仍愿与你分喜与悲。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南韩总统大选结束，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当选第二十届总统。尹锡悦对支持者表示谢意。 较早时候，执政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在中央党部召开记者会承认落败，并祝贺主要对手尹锡悦，诚恳祝福尹锡悦终结分裂与矛盾，开创团结和解的时代。李在明承认是自己不足导致落败，辜负民众期望。在已经点算的 98% 的选票入面，尹锡悦的得票率为 48.59%，李在明得票率为 47.8%， 两人得票率只是差距 0.8%，大约为26万票。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违反停火协议，空袭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一间妇产科医院，一个儿童病房和内科部门遭到摧毁。市长说医院遭到俄军炮弹击中，暂时未能够统计死伤数字。當地警方引述初步消息，至少17人受傷。烏克蘭外長庫列巴說，馬里烏波爾有近3000名新生嬰兒缺乏藥物和糧食，批評俄羅斯繼續阻止人道援助和撤離工作，繼續進行無差別的炮擊，挟持超過40萬居民為人質。總統澤連斯基譴責空襲醫院的行為，表示兒童和病人都在瓦礫之中。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全民檢測仍在規劃中，並非優先做，亦都不會勉強去做。幾時啟動要考慮疫情發展、專家意見同埋點樣達至最佳效果。佢又話，未來除咗星期二召開行政會議外，每日都會召開政府高層記者會，交代防疫工作進展，直到香港打贏抗疫戰。林鄭月娥話，改變措施是否等同朝令夕改，見仁見智，強調一定要用好資源。他又認為再爭拗抗疫政策是清零或者共存沒意思，強調特區政府一定不會躺平。中央援港防控專家組組長梁萬年表示，初步判斷本港疫情似乎正進入或逼近高峰平台期，不排除疫情有一些波動甚至震盪，但快速和指數式的上升勢頭已經明顯壓制。至於感染情況，梁萬年形容自己不是算命先生，如果相信專家判斷感染人數可能是100萬至200萬之間。對於政府每日公布的確診數據能否反映實際情況，梁萬年相信數字真實，但不能代表整個實際情況。好在有快速檢測呈陽性的申報系統，較過去單純核酸檢測報告大幅提升敏感性和真實性。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3,286點，升6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277點，升10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19，日元115.88，瑞士法郎0.927，加元1.281，人民幣6.323，英磅對美元1.318，歐元對美元1.107，澳元對美元0.732，新西蘭元對美元0.6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95.61美元，賣出1,996.65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温約24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温暖，下周初潮濕有霧。室外氣温18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FM 92.6 至 94.4 香港電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及銅鑼灣， FM 99.4 將軍澳， FM 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長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

着早上充满梦的晚上，为何为何仍是你？当一切都失去，当一切都不在，当爱像烟逝去，为何让脑海依然记着你？是心底里再想起你，谁令今天再不伤悲？相信在有天终可以再如梦里见着你，盼着你明知今天就只得我陪伴空虚粉碎的心窝，今只有痛心苦楚。浮云在飘飞，破碎的心里仍是会依然爱着你。 陈慧娴，为何仍是你？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1，你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嗱，今日星期四咧，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啊！点解咁讲？之前大家都好担心冇得剪头发，个个都变晒郑伊健。今日发型屋重开啦，可以去剪头发啦。 某月某日某夜里，初次感觉到爱恋，初次的接触，心里温暖地，爱意尽在我心，听着你共我在说，可会一世不变改，可会知道吗？今次的爱恋看似像梦已空，爱原是没有缺憾，心留下是这伤痛眼泪印，你从来没我心不愿追寻，某月某日某夜里，初次感觉到爱恋，初次的接触，心里温暖地，爱意尽在我心，午夜似在笑着我，心意给你轻带走，失恋的痛楚使我心了解，哪有浪漫爱歌，心留下是这伤痛眼泪印，你从来没对我坦白，但我心不愿追寻，爱曾是令我快乐，心何时就此不再爱别人，你从来没对我坦白，愿这刻孤独一人， 郑伊健从没对我坦白，真的要坦坦白白告诉你， 如果是你身边或者你栋大厦，你的社区有啲咩朋友仔确诊，其实都好坦白嘅。呢段时间都睇得好清楚，即系都好多陆陆续续不同嘅消息会同大家讲啦。咁大家知道多啲咧，其实咧就会即系个防御心就会强啲。不过亦同样地咧。知道得越多咧，个心咧就越慌嘅。咁啊，但系就唔使咁慌啦，因为咧，自己真系要做足呢一个嘅防御措施啦。甚至乎咧，真系睇到都有报道咧，同住个屋企人确诊，然之后咧，只要自己做好呢一个防疫措施咧，其实都可以避免到感染嘅。当然你话同住真系好难嘅，咁啊，但系都尽力咁样去做啦。尤其是如果屋企有长者啦，又或者有小朋友的家人呢，那是更加担心的。好，那么就这段时间大家都要努力努力了。想起这首歌想送给所有前线的工作人员，希望他们呢都争取时间休息，虽然工作是很重要，香港不可以没有你们，但是休息工作在中国最重要都是休息。 失意失意，失足个百千次，而今我知这是没意思。曾作我方向，直到一一退下，还为我种下许多好处。相信相信，这世上有天意。优秀的总可做主，祝福一切迈向新的故事。愚钝的蠢的，总不感到满意。还起睁眼望无尽的远方天际，人生只不过是如此。休息工作再工作，休息工作再工作。需一些新意来转变感伤新目标，转变转变还是不太易。愚笨的蠢的，总不感到满意。明天也许不再如此，明日自有新的际遇。还起睁眼望无尽的远方天际，人生只不过是如此。休息工作工作，恋爱。 休息工作再工作，我哋有呢个苏芮嘅歌声。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天晴啦，日间系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4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温暖。下周初潮湿有雾啊，室外温18度，相对湿度66%。近排咧睇咗好多新闻咧，其实每一段一啲唔开心嘅消息咧，都令到自己个心好痛。希望疫情可以快啲过去。 微微亮亮长街中，夜雨极缠绵，缠着我，如同明了人空虚，喜欢雨夜追忆爱火。迷迷糊糊仍痴心，胡乱在哼相恋情歌。难道你真的忍受伤我吗？从前全情来爱我，像会是完全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徘徊无人长街中，仍旧在哼当天情歌。其实我诅咒失恋的苦楚，谁在痛哭，哭泣这个我不再有灵魂。谁在痛哭，人流离谁愿过敏。雨点仿似奏着琴，在风里痴悄伴我。定暗示这一次不必再抱希望。雨点洗擦我泪痕，在身边痴悄掠过。日子以后极痛楚，从前全情来爱我，将会是完全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徘徊无人长街中，仍旧在哼当天情歌。其实我诅咒失恋的苦楚，谁在痛哭，哭泣这个我不再有灵魂。谁在痛哭，人流离谁愿过敏。雨点仿似奏着琴，在风里痴悄伴我。并暗示这一次不必再抱希望。雨点洗擦我泪痕，在身边悄悄掠过。预告日子以后极痛楚，心中知道今后极无措。 听过有郭富城主唱的这一首《痛哭》，也将时间带到早上的5:55。咁一阵间咧喺6:00新闻之后咧，咁当然就有呢一个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咁由今个礼拜开始咧，佩佩咧就请嚟咗一位嘅新医生咧，就同大家咧就系讲解唔同嘅健康问题嘅。由今个礼拜开始咧，佩佩咧就请嚟香港大学临床肿瘤学系嘅副临床教授林家安医生咧，就同大家讲解一啲肿瘤上面嘅一啲嘅健康问题嘅。咁啊，讲紧咧今日呢一个话题咧，就系讲如果你系一个嘅癌症病患者啦，或者系康复者，点样去面对呢一个嘅新冠肺炎呢个病啦。如果你都关心呢个问题，或者如果你有屋企人或者朋友都系有呢一方面嘅疑问嘅话咧，记得留意一阵间我哋嘅清晨上嚟啦。特别咧系一啲嘅长期病患者咧，喺呢一次嘅新冠肺炎底下咧，确实真系要更加小心小心。 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自你幻想失忆，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只因当失忆症发作加深，没记住我，但却另有更新密运。像狐狸精般，并未允许我步近。忘掉往日情人，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无回忆的男人，就当偷压与瞒骗，抱抱我不过分。吻下来伴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再回头你不许，如曾经不登对，你何以双眼好像流泪。但我大概上世做过太多坏事，能从头开始，跪在教堂说愿意。如流淌的人影，还在继续繁荣，我在算着甜言蜜语的寿命。人造的春为星，没探测出我满意，已再见不再。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 杨千嬅小城大事，香港是一个很小的城市，现在发生一件很大件事，好啱而家套用呢一首歌的歌名。好啦，望下钟咧，又好快到上昼6:00咯，咁即系话咧，我哋要先听一节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当然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上嚟，当然继续有钱佩佩留守喺呢一个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啦。转头再见。 香港地区

时间来到早上的6:08，欢迎你扭开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是第五台听紧的有清晨爽利节目。今早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的。除了有我之外，六点钟天文台都有一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陪伴你的。室外温18度，相对湿度66%。提提你了，今天的日子就来到2022年3月10日星期四的早上。农历就是这个2月初8。今天的天气都相当不错的，但是就要留意了。更加要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排的疫情关系。除了你说一般市民要一些正常的即防疫的措施要做足之外，如果是一些的长期病患者或者是一些癌症的病患者又好，他是一个癌症的康复者都好，在这个新冠肺炎的情况底下，他们要怎样去自己保护自己呢？要怎样面对这一次的疫情呢？一阵间我们就请来了香港大学临床肿瘤学系临床副教授林家安医生就跟大家讲解一下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就会有林医生的出现。 我间中饮醉酒，很喜欢自由，常犯错爱说谎，但总会内疚。遇过很多的损友，学到贪新厌旧，亦欠过很多女人。怕结婚只会守三分钟诺言，曾话过要戒烟，但讲了就算，梦遇想丢低很远，但对翻工厌倦，至少不会打算。但是仍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然而谁亦早知不会合衬，偏偏你愿意等。为何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笑着赖，就算坏我也不忍心偷偷作怪。没有根的野草飘忽的命途，谁像你当恶报，什么也做到，旧爱数足一匹布，在这刻写句号，只想跟你终老。在地球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然而谁亦早知不会合衬，偏偏你愿意等。为何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 个也不忍心偷偷作怪。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星期四啊，喺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省里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由今个星期开始咧，佩佩咧就好高兴咧，请嚟咗香港大学临床肿瘤学系临床副教授林家安医生咧，同大家倾下偈嘅。林医生，早晨啊！ 早晨啊，大家好，佩佩你好， 你好你好啊。嗱，咁啊，请到啊林医生上嚟咧，当然咧同好多即系大家都好担心嘅癌症嘅一啲嘅资讯系好有关系啦。不过咧，讲紧即系近来即系大家都最担心咧，一定系讲紧疫情嘅问题啦。咁如果疫情再加埋呢一个癌症，系咪更加令人担心咧？林医生， 其实绝对系啊。咁呢个担心咧喺近来咧。亦都真係燒到埋身添，係啦，即係我哋面對疫情其實兩年啦，咁香港其實呢兩年都做得好唔錯嘅，對我哋癌症病人影響比較少，咁但係近日咧，大家都知道第五波疫情如火如荼啦，變相真係燒到埋身啦，即係我差唔多每日都收到幾個電話，話啲癌症病人要改期啊，因為佢係密切接觸者，或者甚至自己中咗招添，咁所以。对癌症病人来讲呢其实都几大影响的。 是啦，咁除了即是你讲即是他们可能复诊啊各样可能会有影响之外呢最担心啦我成日都听到好多讲会离世嘅一啲嘅染疫嘅病患者呢好多都系长期病患嘅。对于癌症嘅病患者来讲系咪真系如果染上咗呢一个嘅新冠肺炎其实系危险嘅呢 是啊绝对系。因为如果我哋其实睇咩系叫高危人士咧，你睇翻长期患病嘅病人，包括癌症病人啦，甚至系呢啲病人接受紧一啲抗癌嘅治疗，因为抗癌治疗无论化疗又好，标靶药又好，或者免疫疗法都好啦，都有机会降低癌症病人嘅抵抗力，咁增加佢哋中招嘅风险啦，咁而中招之后咧，有重症甚至死亡嘅机会亦都会增加。 咁点算啊，林医生？ 我想这个问题呢就是迫在眉睫的了我们看新闻日日都听到就是说要打针啦你看到我们其实香港肿瘤治疗学会呢近日呢都因应香港政府专家委员会啦或者联合科学委员会出的指引呢我们都发了个新闻稿呼吁大家即是讲癌症病人啦或者癌症病人的照顾者和医护人员呢都尽快打针因为打针可以有效预防新冠的感染甚至感染了呢都可以预防重症这个是很重要的信息因为所有病都是预防胜于治疗的只是怕是不得的要行动的 大家都知道有两种针啦咁打哪种好啊林医生有没有关系的 但这两种针呢其实对我们癌症病人都是有效的无论科兴又好啦或者伏必泰又好啦他们都有临床证据显示在癌症病人或者其他成年人甚至小朋友身上呢都会可以预防感染预防重症减低死亡率的。至于哪种针呢其实那个分别不大在这一刻呢其实最重要呢就尽快打针。如果你说坊间呢其实大家相信或者大家感觉到的呢伏必泰咧，有时打针嘅时候嗰个副作用唔舒服率咧会多啲嘅。不过同啲病人讲咧，最紧要就系呢啲所谓唔舒服，其实系短暂，亦都系会完全康复嘅。咁所以就唔好因为一啲短暂嘅唔舒服而讳疾忌医，错过咗打针嘅时间。 咁如果即係话如果进行緊一啲药物嘅治疗啦或者係做緊一啲化疗嘅癌症病患者佢需唔需要喺打针之前都征询下自己嘅主诊医生意见呢 其實我哋都建議嘅，因為好多時候咧，佢哋唔問咧，就得個驚字嘅啫。 嗯。 咁驚咧，就自然而然就直情唔去打針。 嗯。 或者長期留喺個狀態咧，佢哋就諗下，誒、哎、到底打伏必泰好定打科興好？諗諗下咧，時間都過咗。 淨係得個諗字咯。 係啦，係啦，係啦。咁徵詢咗之後，我哋醫生一般咧就會同佢講翻個疫苗嘅作用啦。 嗯。 咁同埋最重要咧就係、是、疫苗康復者就冇咁擔心啦，咪唔係接受緊治療。咁但係如果接受緊癌症治療嘅病人咧，就要同佢哋講翻到底幾時打針好啦。 嗱，咁仲有一樣嘢啦，咁啊打針係好必要啦。有啲朋友仔雖然可能打咗針，都好驚自己中招噶嘛，係咪？如果本身係一個癌症病患者，不如減少啲去覆診，唔好踏出家門咁多咯。咁會唔會其實都好大影響咧？ 嗱，咁要睇下佢係治療嘅階段係咩時候啦。譬如係 active 即係活躍嘅治療期，一般我哋其實每三至六個禮拜咧。要按翻個治療嘅時間翻嚟復診攞藥，咁呢啲咧其實就盡量就唔好受到影響啦，因為始終癌症都會攞命噶嘛，癌症控制得唔好，即有其他啲唔舒服啊，或者生命危險，咁呢啲咧都要跟翻醫生建議翻嚟復診。咁如果純粹係癌症康復者，可能半年一年我哋先復診一次嗰啲咧，咁其實亦都可以打翻去相關嘅。診所咁去改一改期，咁嗰啲應該就無傷大雅嘅。 好啦，咁啊，即系如果有未打針嘅朋友，就要盡快打啦，系咪？咁啊，如果即系需要去復診嘅，又要徵詢下自己個主診醫生意見啦。咁有冇啲意見俾下我哋啲可能癌症病患者或者係佢康復者？有啲乜嘢喺呢個疫情當中可以強壯啲，自己可以抵禦呢一個嘅新冠肺炎咧？ 我哋成日话重要嘅事情讲三次啦，咁所以最有效去防御新冠病毒嘅咧就系打疫苗。咁啊，打疫苗系数据最好同埋最有效预防嘅方法。咁其次咧，都系我哋要遵从即系而家嘅社交隔距离嘅设施啦，勤洗手啦，注重个人卫生。咁呢啲就系最重要可以预防新冠病毒嘅方法啦。 咁如果觉得自己有少少唔舒服，你知啦，坊间而家又话食呢种药、食嗰种中药就可以好啲咯，对呢一个新冠肺炎。咁如果对一个癌症病患者或者佢系康复者嘅话，系咪唔好乱咁嚟食呢啲成药咧？ 唔好乱咁食药咧，就永远都啱嘅。不过我哋要明白咧，喺坊间买到嘅药咧，一般都系减轻病症嘅啫。譬如大家听到新冠感染者，佢会多咳啦。喉咙痛啦，发烧啦，坊间买到嘅药，譬如话扑热热痛 paracetamol 咧，其实最主要就系退烧啦，止痛啦，咁佢其实就唔系话针对嗰个新冠病情，令佢快啲康复嘅，只不过就系 治标嘅啫， 个病症 系 啦系啦，咁甚至其他而家我哋话嗰啲莲花清瘟啊，或者其他嘅中药咧，其实大家都知道佢都系减低个病症嘅啫。所以到底你个病征系咩嚟呢？仍然有机会系一般嘅流感、季节性嘅流感啦，或者系新冠。咁我谂而家即系科技进步啦，大家其实落楼下可以买一啲快速测试。咁如果有怀疑嘅话咧，做一个快速测试去睇下到底即系会唔会有机会同新冠有关，咁而作出相对嘅治疗咧，咁我谂就更加实际啦。 咁大家都系同样地面对紧呢一个咁严峻嘅疫情啦，希望大家咧都平安无事，咁就最好啦。好，咁今日咧唔该晒林医生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探讨下唔同嘅健康问题啦。拜拜， 拜拜。 我过去那死党早晚共对，各也扎织以后没法畅聚，而终于相约到。但无言共对，疏淡如水。日夜做见爸爸，刚好上身，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而他的苍老感，是从来未觉，太内疚担心。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盲目地百分忙忙忙，其实自私共存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最可怕的

哪里会有爱无尽头？尘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痛到了你已无别救，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残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自觉的爱尽见于自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南韩总统大选结束，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当选新一届总统，执政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承认落败。尹锡悦形容选举结果是南韩民众的胜利，他在国会图书馆向国民力量党务人员和议员致谢。尹锡悦表示，今次竞选异常炽热，当中学到成为国家领导人需要哪些资质，要怎样倾听国民的心声。尹锡悦说，将以当选人身份准备祖国，和以总统身份正式履职的过程中，都会尊重宪法精神，尊重国会，和在野党协商治国，好好为国民服务。尹锡悦向李在明等竞选对手表示谢意，认为竞争告一段落，今后所有人要为国民和国家齐心协力，团结如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进入第14日，俄罗斯宣布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城市建立人道主义走廊，被居民撤离。但乌克兰说，部分城市的撤离工作因为俄军的炮击行动而受阻。乌克兰国营核电公司表示，由于为切尔诺贝尔前核电站供电的高压电缆受损，导致核电站的电力供应被切断，警告若果用过的核燃料无法冷却，可能会释放放射性物质，必须尽快处理。俄罗斯证实外长拉夫罗夫将会在土耳其参加安塔利亚外交论坛期间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接触，今次将会是俄罗斯展开军事行动以来两人首度会面。不过库列巴说对会谈不抱太大期望。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全民检测仍然规划中，并非优先做，亦不会勉强去做。几时启动要考虑疫情发展、专家意见和如何达至最佳效果。他又说，未来除了星期二召开行政会议之外，每日都会召开政府高层记者会，交代防疫工作进展，直到香港打赢抗疫战。林郑月娥说，改变措施是否等同朝令夕改，见仁见智，强调一定要用好资源。他又认为，再争拗抗疫政策是清零或共存没有意思，强调特区政府一定不会躺平。金钟太古广场发生伤人案，事发在昨晚八点左右，商场有人报案，指一名年约70几岁的男子受伤流血倒地，并没有反应，送往玛丽医院救治，警方仍然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潮湿有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嚟到朝早6:34，欢迎收听3月10日星期四嘅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刘国华同汪明熙。各位早晨，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今朝我哋会讲下政府调整抗疫重点，先集中减少死亡、减重症同埋减感染嘅工作，设立专门接收新冠患者嘅医院。而原本在今個月下旬的全民強制檢測，在考慮疫情專家意見之後，在可以達到最佳效果才做。有專家認同這個策略，留意稍後的特寫環節。 林鄭月娥又宣布一系列加強支援院舍的措施，包括是支援院舍實施閉環式管理，安排院舍員工入